做你的依靠不做束缚，等我在怀中，强好的脆弱再藏不住，我的心希望你保护，我愿将全心全意都付出， 最神秘的磁场，哎呀呀，哎呀，梦的钟。

陪，希望谁都不怨谁。 真的太多，如今对你是